外国媒体在12号和13号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维尔网讯社、中国的香港凤凰卫视、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东北新闻网、塞内加尔的人民报、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平城人造革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中国的辽宁新闻刊载了金正恩同志接见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特使一行的消息。